一条黑暗无尽的甬道， 数百副堆积白骨的尸骨， 诡异的神龙假人洞，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定是灵异作祟？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可思议的事接踵而来， 悲惨的历史又会不会再度上演？ 面对住传承了百年的强大神秘力量， 拥有离奇经历的记者和涉及国家秘密机构的大学教师， 他们又将会如何与之抗争？ 比凶险绝境更可怕的 又会是什么事？ Show FM Show FM Show FM .net 首发， 拿多灵异手记， 拿多灵异手记， 拿多灵异手记系列之 空心人， 编译 Fox， 播讲耶律君， 第七集后期肥冲，角色演绎支持细流女、细蚊、菲菲、阿芬、鸭仔、阿刚、红米。 上次讲到，在黑暗幽深的环境之中，我听到了龙魂的笑声。现在是自从被困以来学生的情绪最不稳定的时候，龙魂的口气已经令我开始担心。平时都不算得坚强的学生，到了这种九死一生的境地，就算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人食人的惨剧，他们又会有怎样的反应？我借住电筒的微光扫了一眼，蒋伟似乎正在死歪着自己的头发，而朱自力就将整个头都埋在膝头上，摸在地下缩成一团。卡小欧和费晴揽在一起打个冷震，梁应物在这个时候粒声都不出，一反他之前的做法。我压低声就对梁应物说， 你在这里想什么啫？快点讲两句啦，叫大家打起精神继续想办法啊。 梁英物竟然叹了一口气， 唉，刚才那条绳你都见到啦，你说还想到什么办法？ 我终于明白梁英物为什么这么颓丧，头先的拉直绳向前行的大法实在是称得上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案。亦正因为这个方案非常有效，咁先令原本一直隐藏唔见的力量显形。但是这样显形的方式已经令梁应物明白，这个神秘的甬道好像已经开始正面地向我们宣战。神秘的力量一出，无疑是宣告就算借助工具亦都是一样徒劳无功，就算还可以找到更好的测试方式，恐怕都要冒住被神秘力量反咬一啖的危险。 我明白你是怎样想的，但是我的结论和你啱啱相反。 我并没刻意压低自己把声，相反我想被所有的人都听见我的讲话。 的确，如果再想新办法对甬道进行探索的话，可能会有危险。头先嗰股力量咁样捉住条绳，算系斯文噶啦。如果暴躁起嚟，话唔定就系捉住我哋条颈。但系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啊！如果我哋斩脚趾避沙虫，唔再入甬道咯，咁唔使讲，我哋实幸听饿死。既然横又死，掂又死，不如不停咁去试佢，不断咁刺激佢。等佢无法隐藏，逼到佢再暴露多啲，咁样我哋先有机会揾到甩身嘅方法。我哋依家要做嘅係置诸死地而后生。第一次我冇喺学生面前避讳嗰个死字，因为呢个时候我需要用死亡嚟刺激佢哋嘅勇气。 你讲得冇错。 梁应物向我点一点头，一脱头先短暂的困扰。不过要再找出和拉直条绳向前行一样优秀的方法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每个人心头的压力越来越大， 任何人的精神承受力都是有底线。不知呢度十四个人之中，第一个承受唔住嘅又会系边个呢？过咗一阵，又到咗半个钟头例行探索甬道嘅时间。电筒已经剩低一支，仲有少少光，另外仲有四嚿电池。梁应物已经决定，等用完两嚿备用电池，就将最后两嚿保留起嚟，就算系行甬道都唔可以用。以备不时之需。今次轮到何云开同刘文永两个人企起嚟，攞起嗰支得返昏黄光线嘅电筒，行向甬道。何云开行过白骨堆嘅时候，又狠狠咁踢咗副白骨一脚，将嗰副相对完整嘅骷髅踢到散晒。咁一踢，何云开突然间停低，反而大叫咗起身： 真死蠢啊！头先点解谂唔到嘅咧？可以做路标啊嘛，执啲骨做路标嘛。 好，我冲口而出，咁简单嘅方法，头先竟然冇人谂到啊！行十米就放个路标，只要前面嘅路冇路标，就即系未行过嘅新路；有路标，就即系话系行反咗。梁应咪又讲啦： 好巧，不过可能你哋会喺第二或者第三段甬道。碰到前后都会有路标情况，到时你哋就分头，一个往前走，一个往后走，睇下呢个轨动就有啲咩符合。 又諗到一个看似完美而且无懈可击嘅方案，我倒係想睇下金云甬道我以一种点样嘅方式嚟显示佢嘅力量呢？ 但係一定要用白骨做路标㗎嘛？ 刘文永显然係相当顾忌。而何云开呢就好得戚咁话啦， 唔使咁驚青，你唔敢嘅话换个勇啲嘅过嚟。 不过孭住一大堆白骨走路的确唔係好方便，我呢度有刀，你可以喺石壁上刻上记号，又有手电，就唔使一路丢骨头啦。 梁应物讲完就攞出一把小钢刀，我跟住就话啦：一发现唔对路唔好逞强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。何云开同刘文永应咗声，就行入甬道啦。今晚大家都离开生活圈，候住喺甬道口，等住两个人翻嚟。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、三十分钟、四十分钟，都过咗成个钟啦。就算刻记号要花时间，呢短短半里路，再点刻，二十分钟前都应该翻得到嚟啦。但系眼前一啲动静都冇噃。 何云开、刘文荣，你哋喺边啊？ 唔知系边个忽然大声咁嗌咗起嚟，随后所有人都开始喊惊咁嗌，一阵阵嘅回声，咁样嘅声响，就算喺甬道深处都听得清清楚楚咯。但系仲系一啲回应都冇噃。林则博突然弹出一句： 话唔定佢哋行咗出去啊！ 呢句话一下子就将所有人从恐惧失望之中兴奋起嚟。真㗎喎，话唔定佢哋真係已经出咗去。的确，如果何云开同刘文永真係行咗出去，冇睇何云开表面上一副胆大包天嘅样，睇死佢都唔敢再行返呢个魔洞。点知仲会唔会有得入冇得出，打电话叫救援先系上策。但系万一佢哋冇行到出去呢？我就话啦，我入去睇下，万一我都行到出去，我保证我一定会返嚟搵大家。 我同你一齐去。 唔好，万一有咩事仲有你喺度同班学生一齐。 咁你自己小心。 刘英文冇再坚持，確实如果我同佢都一去不返，唔使几耐，呢班学生就会彻底咁崩溃。我攞咗一支已经冇电嘅电筒，倒出电池，将衫袋收埋嘅两嚿电池装入去。一开电源，餐眼嘅白光不直向甬道照出一条光路。顺住呢条光路，我再次行入咗甬道。我用心咁查看四周，好轻易就喺左边嘅石壁上发现何云开佢哋做嘅记号。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用刀刻出嚟嘅三角形标记，刻得好深，睇嚟应该系何云开嘅杰作。 用手都可以摸得出嚟。但愿呢个唔系幻觉啦。转过第一道弯，标记仲系一路向前。第二段甬道嗰度就唔见咗两个人嘅踪影啦。我用电筒照住路标，黑得仲系十分之用力嘅，三角形亦算规整，讲明佢哋仲未发生乜嘢唔寻常嘅状况。好快，第二段甬道亦都行完啦，居然仲系冇发现。我得咗得，然后转过第二道弯，行到下一段甬道。按照惯例，我应该行翻去白骨洞嘅路上噶啦。电筒照到旁边嘅石壁上，我又见到路标啦，依然系黑得好好嘅三角形。电筒光柱照到前方，仲系冇人噃，点回事呢？唔通呢两个人就咁凭空咁消失咗？但系直到呢段甬道过半，就快要行翻白骨洞嘅洞口嘅时候，路标依然仲系每隔六七米就出现一个。终于离洞口大概仲有十米左右嘅地方，我突然见到一个同之前唔太一样嘅标记啊！仲系一个三角形，但系非常明显，刻低呢个图案嘅人手系喺度发震噶。每一条边都画得歪歪斜斜，而且比之前嘅记号更加深，但都睇得出无疑都系何云开刻低嘅。呢两个人就喺呢度出事啦，而至于何云开控制唔到内心嘅惊慌，连手都震埋。但系要刻低呢个路标，需要一定嘅时间，亦即系话佢哋遭遇嘅事，仲能够俾佢哋有相当充足嘅时间刻低路标。咪住先，如果发生咗事，点解佢哋只系刻低路标，而唔系索性留言警告呢？咁实在系太古怪啦！我迅速后退咗几步，电筒照向四周，凌晨戒备。尽管离洞口好近，但何云开同刘文永就喺呢度出事噶啦，绝对唔可以掉以轻心，攞自己条命仔开玩笑。当我嘅目光随住电筒望向前方嘅时候，我突然间明白何云开同刘文永点解会有咁样嘅反应啦。前面冇几远，喺我脑入边理所当然认为系通向白骨洞嘅甬道口，但系依家竟然唔见咗啊！取而代之嘅系由一个转弯口啊，喺嗰度。仲有一道唔知通向边度嘅甬道，第四段甬道啊！所以何云开同林文永先会如此咁震惊。呢次黑路标竟然黑出咗新嘅甬道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过第三道弯，出现喺面前嘅系一段同以前差唔多嘅甬道。我用电筒一扫，石壁上有路标，向前照，尽头睇唔清楚，不过唔太似系出口嘅，黑麻麻一片。沿住路标嘅嗰一边，我缓慢咁向前行。如果路标唔断，可能就唔会发生咩危险，顺住直行就系啦。好快呢段甬道就到咗头啦，又系一道弯，转过去仲系一道甬道。行到第八段甬道嘅时候，我已经察觉事情不妙。呢段甬道到底有几长？仲有几多道弯？我从入嚟到依家，过咗大概都有半个钟。何云开同罗文永去咗咁耐，如果到咗新嘅地方，照理会立刻折返。如果甬道过长，亦应该停低唔行，翻嚟报告先啱嘅。但系我居然到依家都未碰到翻转头嘅两个人，而且每一段甬道，尽管我冇非常在意咁去辨识，但仲系感觉到相互之间可怕咁相似啊！大自然点可能会生得出咁相似嘅甬道噶？又转咗几个弯，旁边嘅路标变成每个弯口一个， 并且越嚟越浅，越嚟越求其，终于冇再出现。我明白并唔系出现咩突发嘅状况，而系两个人已经冇心机去画记号。我向前奔跑，连续跑过七段甬道，终于停低落嚟，撑住石壁，弯低身头大气。我心里头明白，并唔系冇状况发生，而系自己已经同何云开、刘文伟一样，从踏入甬道嘅第一步开始，就早已经陷入到状况之中。呢个状况睇怕就系永远都行唔出黑暗嘅甬道。喺呢个小小嘅山腹，边会用得落咁样一圈又一圈嘅甬道，无穷无尽嘅甬道㗎？一定系嗰股神秘力量嘅杰作啦。我諗到咗当年诸葛亮设下嘅八阵图，困喺入面嘅人莫非就系依家咁样。我已经记唔清转过咗几多个弯，行咗几多段甬道啦。时间过咗两三个钟，梁应物佢哋只怕已经绝望啦。一个人向行唔出去嘅甬道不停咁向前行，能听到嘅只有自己嘅脚步声，能睇到嘅只有越嚟越暗嘅电筒光线。我唔知道自己仲可以撑几耐，唔单止系体力啊，精神上无时无刻所受到嘅压力，嗰种从心底里面抑压唔住反出嚟嘅绝望，不停咁撕扯住我嘅神经。我从嚟冇好似依家咁绝望过噶，哪怕喺以前死亡离我只有半米远嘅时候都冇。我嘅意识随住自己嘅清晰可闻嘅喘息声越嚟越浑浊，我将自己嘅嘴唇咬到出血，等疼痛保持我头脑嘅清醒。我睇下表，下午3:50，我系乜嘢时候入嚟嘅呢？10点定系11点啊？两只脚好似绑住沙包咁重，我从裤袋摸出剩低嗰两块压缩饼干。我个胃已经痛到有啲饿过饥噶啦，呢两块饼干可能系最后嘅晚餐。我冇停低落嚟坐喺地下食饼干，而系一边行一边食。我惊自己一坐落嚟，就再冇力量同勇气重新企翻起身。我个脑已经渐渐咁冇办法思考噶啦，心入边只有一个念头，唔谂得。要向前行，或者好多人会不以为然。阿且嗰啲军队做野战训练啊，经常连续急行军，一日一夜，而且要孭住几十斤重嘅负重，远远超过我依家咁啦。但系我依家咁嘅情况根本唔同噶嘛。如果知道终点喺边度，哪怕系连续行一日、行两日，好多人都可以坚持落嚟噶啦。但是在这样黑暗的甬道，完全不知道要行几耐，转几多弯，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这里行的甬道究竟是不是真正存在的。这个对一个人心智的考验真是残酷到极点的，远超过肉体上的折磨啊。更何况我已经饿了这么久了，肉体上亦真正系极度嘅疲劳。手上嘅电筒唔知喺几耐之前已经完全冇电啦。我摸住石壁向前行，我唔知道流咗几多汗，手脚同个心一样咁冰冷。眼前嘅黑暗系真嘅黑暗啊？定系我已经完全睇唔见嘢啦？ 纳多，睇下，真系纳多。 我隐约听见前面的叫喊声，然后一道凉光打在我面上。我对眼朦胧到见不到任何东西，大脑几秒钟之后才反应过来，是电筒光。光很快就熄了，是最后的一支备用电筒。我听见似乎有人向我跑过来，心神一松，直扑甩咁向前扑倒向地。我花咗差唔多10秒钟嘅时间 先确认自己已经从昏迷之中醒过嚟。因为合埋眼嘅时候，瞳孔系感觉唔到光。啱啱苏醒嗰阵，黑暗更加令人有一种不真实嘅感觉。我本嚟系冇受伤，但系高度紧张嘅神经一下子放松，达到极限嘅肉体就好似甩线嘅木偶咁，成个人处于虚脱嘅状态。 你醒啦？ 梁英物就坐喺我身边，见我有动静，扶咗我起身。我又问啦： 依家系咩时候啊？ 梁英物睇咗下表，绿色嘅荧光闪咗一下，话系11:20，我已经瞓咗个半钟。咁讲，我喺嗰段甬道一直行咗超过10个钟。我谂，如果唔系我嘅潜意识感受到自身仍处于巨大嘅危机之中，按照依家嘅身体状况，只怕系瞓12个钟都唔会醒过嚟。梁英物递俾我一啲嘢，我借住微弱嘅绿光睇清楚系三块压缩饼干。 呢啲系， 我唔想梁英物将自己嘅食物咁样扬俾我。 食啦，系大家同意嘅。何文开同埋刘文允都有。 我咁先谂起自己进入甬道嘅目的。 佢哋几时出嚟呀？ 比你早大概9个钟，喺你之后就冇人再入过甬道。 我即刻呕住啦， 系嗰股力量，佢唔俾我哋继续进行实验。 按照原先计划咁，一个个具有科学精神嘅方法，逐个试运佢，系非常有可能揾出甬道秘密嘅蛛丝马迹嘅。但是那股力量用最野蛮的方法终结了这一切。最初的甬道只不过转两个弯就可以回到原点，快步行的话亦真是几分钟的时间，但是何云开他们行了足有3个钟以上，而我呢又花了何云开3倍多的时间才行回出来。如果有人够胆再进入甬道，恐怕未行出嚟就瞓咗喺入边。第一次，我有咗咁样嘅念头，睇怕真系要买咸鸭蛋。我奋力将第三块饼干吞咗落去，脑入边立立乱，甚至唔记得要留低一块半块备住。突然，我发现手背度有微微嘅绿光，我嘅头脑依家仲唔系好灵。头先接过饼干嘅时候，睇见嗰个光，嗰时仲觉得系梁应物手表仲着住荧光，依家先发现完全唔系呢回事。咁先抬起头望向光源处，不由得打咗个突，系轮火啊！就系冇几远，原先将白骨清理埋一齐嘅生活圈嘅中间。而家有一堆发住碧绿轮光嘅白骨，都系一啲大骨头，头骨啦、腿骨啦咁，好明显系费咗番功夫从白骨堆度拣出嚟啲发光嘅白骨。梁英文讲啦： 你注意到啦？ 咁点会？ 最后一支电筒我唔俾用，大学生都已经顶唔顺咁黑。 我又呕咗一阵，然后领会到梁应物冇讲出口嘅意思。甬道又唔入得，连原本就希望渺茫嘅探索性实验都无法再进行落去。呢班学生梗系会绝望，心理上已经发生变化，以至于一方面忍受唔到黑暗，一方面由于同死亡越嚟越近，对代表死亡嘅白骨。已经冇咁惊，话唔定仲有变态嘅逆反式亲近感添。我望过去学生度，佢哋都死气沉沉咁坐住，唔讲嘢。刘文永又卷缩喺梁应物嘅旁边，呢、这个前几日仲十分开朗嘅美少女，依家已经死气沉沉。 梁应细细声咁向我解释，话刘文永要咁样挨住佢先可以值得落礼。如果换喺其他场合，我一定会大声咁笑到佢面都黄。家下听到呢句话，一啲兴致都冇。 边个？咩声？ 几把声音同时问到，好似系咀嚼紧啲乜嘢而发出嚟嘅脆响。我打咗个冷震，因为我谂到咗。好啦，咁到底呢个系咩响声呢？而我又谂到啲乜嘢呢？从而会令我打冷震呢？一定唔系好嘢啦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敬请关注拿多零二手嘅系列之《空心人》第八集。 歌声之中仿似太凄美，节奏渗透着无限细腻，长夜茫茫人海追忆你，沉默里痛彻心扉。牵手画面可会记得吗？铭记你昨夜临别说话，无奈人潮里只得牵挂，原谅我唱到嘶哑，在那解不开的忧郁与痛苦中，浮现你爱笑面容，在脑海一幅幅画过真切渊源，泪已散落笑片中，为爱痛哭的悲歌，怀缅你与我，如今匆匆分开，纵使深爱过，寂寥的歌声中仿佛想起你，留下破碎的我，为爱痛哭的悲歌，回看你与我，曾经开心苦楚，又怎分对错，仍琴声低泣，可惜他听不到，留下结尾的歌，反复一再播。歌声之中仿似太凄美，节奏渗透着无限细腻，长夜茫茫人海追忆你，沉默里痛彻心扉，牵手画面可会记得吗？铭记你昨夜临别说话，无奈人潮里只得牵挂，原谅我唱到嘶哑，在那数不清的分心与困扰中，人渐远爱已朦胧，逐串每分消失像那凄美故事，剩了你在记忆中。为爱痛哭的悲歌，怀缅你与我，如今匆匆分开，纵使深爱过，寂寥的歌声中仿佛想起你，留下破碎的我，为爱痛哭的悲歌，回看你与我，曾经开心苦楚，又怎分对错，仍琴声低泣，可惜他听不到，留下结尾的歌，反复一再播，为爱痛哭的悲歌，怀缅你与我，如今匆匆分开，纵使深爱过，寂寥的歌声中仿佛想起你，留下破碎的我，为爱痛哭的悲歌，回看你与我，曾经开心苦楚，又怎分对错，见琴声低泣，可惜他听不到，留下结尾的歌，反复一再播，留下了结尾这首歌，反复一再播。